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系统调用，公司成立好以后呢，可以开始接项。上一节啊，系统终于进入了用户台，公司从一个皮包公司进入正轨，于是呢，可以开始接项目了。所以说呢，我们这节来解析 Linux 接项目的办事大厅是如何实现的。因为后面介绍的每一个模块都会涉及到系统调用，站在系统调用的角度层层分析下去，就能从某个系统调用的场景出发，了解内核中各个模块的实现机制。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客户觉得直接去办事大厅还是不够方便，没问题， Linux 呢还会提供 GDPC 这个中介，它更熟悉系统调用的细节，并且封装成为更加友好的接口，你可以直接用。这一节呢，我们以最常用的系统调用 Open 为例子，从打开一个文件为线索，看看系统调用是怎么实现的。这一节呢，我们会仅仅从 GDPC 一直解析到如何调用到内核的 Open。 至于 Open 是怎么实现的，怎么打开一个文件，留到文件系统呢，那一节我们再去讲。现在我们就开始在用户台的进程里面调用 Open 函数。接下来内容干货比较多，建议你打开文件边听我讲边看文稿，效果会更好。在解析代码的时候呢，我还会讲的更慢一点。为了方便，大部分的用户都会选择使用中介，也就是说调用 GLibC 里面的 Open 函数。这个函数是如何定义的呢？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个函数的定义。在 GLibC 的源代码里面啊，它其实是有一个文件叫 syscalls.list， 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列表。这个列表里面呢，它会列着所有 GLibC 的函数对应的系统调用，就像下面文稿里面的这个样子。其实这个列表里面是很长的一串，所有的系统调用都在里面，我只是把 open 这一行拿出来。这一行会告诉我们 GLibC 提供的这个函数呢叫 open， 它后面调用的 syscall 呢也叫 open。 另外 GLibC 呢还有一个脚本叫 make syscall.sh， 它就可以根据上面的配置文件，对于每一个封装好的系统调用会生成一个文件，这个文件里面会定义一些宏，比如说 define syscall name open， 就是 syscall 的名称是 open。 GLibC 还有一个文件叫 syscall 横线 template.s， 它就会使用上面这个宏定义这个系统调用的调用方式。我们看下面这个代码， sudo 就是伪代码，第一个参数叫 syscall simple 就是符号，第二个就是 syscall name 名称，第三个叫 syscall arguments 参数。那么这里呢 sudo 呢它也是一个宏啊，就是伪代码的意思。它的定义呢你可以看一下，其实呢这里面就定义了一个 entry name， 其实是定义了个函数，这个函数里面会调用读考参数的是 syscall name 和 arguments。 所以说对于任何一个系统调用呢都会调用读考，读考它是一个宏，这个宏32位和64位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我们呢先来看32位的这个情况，下面这行代码呢是涉及的汇编相对比较复杂，那建议呢你多看 Linux 的注释。在这里面呢 push arguments 它会将请求的参数放在寄存器里面，那么放的顺序是什么呢？你可以看上面的一个参数，从 argument1 一直到 argument6 分别放在 ebx ecx 等等的寄存器里面，然后 sysrfy syscall name 它会根据系统调用的名称得到系统调用的号，并且把这个号放在 EAX 里面，接下来就会运行 Inter Kernel。 在 Linux 的源代码的注释里面，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些参数是如何传递系统调用号和参数的。这里面的 Inter Kernel 是什么呢？我们看它的定义 define Inter Kernel int 0x80， int 呢就是 interrupt， 就是中断的意思。 int 0x80 呢它是触发一个软中断，通过它就可以陷入到内核，就是 trap。 在内核启动的时候，我们还记得有一个初始化函数叫 trap init， 里面的代码就像文稿里面这样 set sys interrupt git， 有两个参数，一个参数叫 ra32 syscall vector， 就是系统调用的向量，第二个参数呢就是一个函数叫 entry int8032， 这个啊就是软中断的陷入门，当收到一个系统调用的时候就会调用第二个参数那个函数 entry int8032。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定义 entry int8032， 这里面啊，会通过 push 和 save all 将当前用户态的寄存器保存在 PT registry 里面。这里面啊，大家重点看一下那个注释 EAX， 它其实被放在了 PT registry 的 original AX 里面。为什么这个样子呢？是因为原本的 AX 它放了系统调用号，那么进入内核之前保存所有的寄存器，然后就会调用 do syscall 32rqs on。 它的实现呢，就可以看下面的这个文稿。在这个文稿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从 register original AX 里面取出来一个 number， 这个呢就是将系统调用号从 EX 里面取出来，根据系统调用号在系统调用表里面找到相应的函数进行调用。这里面的 RA32 syscall table 就是系统调用表，刚才我们取出的那个 number 就作为了下标，找到相应的函数，然后呢寄存器里面保存的参数呢就会取出来作为这个函数的参数啊，可以看到从 BX 到 CX 到 DX 一直到 BP 会作为这个函数的参数传进去。如果你仔细对比呢，就能够发现这些参数对应的寄存器和上面 links 那个注释里面是一模一样的，返回值就会放在 register AX 里面。根据定义 RA32 syscall table 其实呢就是 syscall table， 所有的系统调用都会在这个表里面。这个表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后面会仔细讲。当系统调用结束以后，那么在 intray int 8032之后呢，会紧接着会调用 interrupt return。 我们找到它的定义其实就是 irate。 irate 指令是将原来用户态保存的那个现场恢复出来，包含代码段、指令指针寄存器等等，这时候啊，用户态的进程就可以恢复执行。这里呢，我们用一个图总结了一下32位系统调用是如何执行的，你可以在文稿里面呢看到这张图。接下来我们再看64位的情况，又是一段比较复杂的代码段，大家也注意看上面那个注释。其实呢还是一样的，这里面啊 sysrfy 会将 syscall name 这个名称转成系统调用号，放在寄存器 RAX 里面。注意这里边不再是 EAX 了，这里啊你会发现真正的系统调用就不是中断了，而是改用 syscall 指令了。并且通过注释我们知道传递参数的这个寄存器从 RQ1 移到 RQ6、啊、也改变了。 syscall 指令呢还使了一种特殊的寄存器，叫做特殊模块寄存器 MSR。 这种寄存器是 CPU 为了完成某些特殊控制功能为目的的寄存器，其中系统调用就是其中一种特殊功能。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 trap init 除了初始化上面那种中断模式，其实还会调用 CPU init syscall init。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这么一行代码叫 write msr， 它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叫 msr lstar， 另外一个参数是一个函数叫 intray syscall64。 这里面啊 read msr 和 write msr 就是用来读写这个特殊模块寄存器的， msr lstar 它就是一个特殊的寄存器，专门用来做系统调用的。当 syscall 指令调用的时候，就会从这个寄存器里面拿出后面这个函数地址来调用，调用的呢就是 intray syscall64。 那么在 intray64.s 里面呢，它就定义了这个 intray syscall64。 你就看到它又非常的长，首先一串的 push， 这一连串的 push 就是保存很多寄存器到 PT registry 里面。保存的顺序呢，大家重点看右面的这个注释啊，先是 PT registry 的 SS 啊，一直依次保存下去。比如说有用户的代码段、数据段、参数的寄存器啊等等，然后呢就会调用 intray syscall64 slow pass， 最终调用到 do syscall64。 我们接下来看 do syscall64 的一个定义。在 do syscall64 里面，你会发现它会从 RAX 里面，也就是 original AX 里面，把系统调用的 number 读出来，拿出系统调用号，然后根据这个系统调用号在 syscall table 里面找到它的下标进行调用。调用的时候会将寄存器里面保存的参数取出来，比如说从 DISI 移到 R9 作为函数的参数。如果你仔细对比呢，你会发现这些参数对应的寄存器和上面 links 那个注释又是一模一样的，最终的返回值还是会保存在 register AX 里面。 所以说呢，无论是32位还是64位都会到系统调用表 syscall table 里面来进行调用。在研究系统调用表 syscall table 之前，我们来看64位的系统调用返回的时候其实执行的是 syswrite64。 其实我们可以从文稿里面看到这段代码返回用户态的指令变成了 syswriteQueue。 我这里呢还是有一张图总结了一下64位系统调用是如何执行的。前面我们重点关注了系统调用的方式，最终呢都调用了系统调用表 syscall table。 但是呢到底调用的是内核的什么函数，这里面还没有解读。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系统调用表 syscall table 是怎么形成的。32位的系统调用表啊，它其实是定义在一个文件里面，叫 syscall 下划线 32table 这个文件里面。64位的系统调用呢，它定义在另外一个文件里面，叫 syscall 下划线 64table 里面。那么定义的内容呢，你会看到这个代码。第一列数字就是系统调用号。我们可以看出32位和64位的系统调用，同样的系统调用，这个系统调用号它是不一样的。第三列是系统调用的名称。第四列是系统调用在内核里面的实现函数。你会看到它们都是以 sys 开头的。系统调用在内核中的实现函数往往要先有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呢会在 syscalls.h 这个文件中，比如说 sys 下划线 open 这个样子。但是真正实现这个系统调用就会在一个 .c 文件里面，比如说 sys 下划线 open 它会实现在 fs 下面的 open.c 这个文件里面。但是你会发现它的样子非常奇怪，你根本找不到 sys 下划线 open， 但是你能找到另外一个叫 syscall 下划线 define3 open， 这是怎么回事呢？ syscall define3 它其实是一个宏，因为我们规定啊，系统调用最多6个参数，那根据参数的数目会选择宏。你会看到这个定义从 syscall define1 一到 syscall define6， 你如果你只有一个参数呢，你就是 syscall define1， 你如果有6个参数呢，你就是 syscall define6。 我们根据这个宏完全的展开以后，你会发现它声明的是一样的，那其实就是 sys 下划线 open。 那么有了声明，有了实现都好了，接下来就开始编译。在编译的过程中呢，需要根据 syscall 下划线 32table 和 syscall 下划线 64table 生成两个头文件，一个叫 unistd32.h 和 unistd64.h。生成方式呢是在 makefile 里面。在 makefile 里面呢会使用两个脚本，其中第一个脚本呢叫 syscall header.sh， 这个脚本呢会在文件中生成一行一行的 define。 define 什么呢？是 define nr open 等于上面我们定义的32位是 5,64 位是2。第二个脚本呢是 syscall table.sh， 它会在文件中生成一行一行的 syscall， 然后 nr open对应刚才那个实现 sys 下划线 open。 这样呢你会发现 unistd32.h 和 unistd64.h 它就对应了系统调用号 nr open 和系统调用的实现这么一个对应关系的整个一个列表。接下来呢在文件 syscall32.c 里面就会定义一个列表，就是 syscall table 这个表，这里面呢 include 了这个头文件。一 include 这个头文件就把刚才定义的系统调用号和 sys 下划线系统调用整个的这个对应关系全放在这个列表里面了。同理在文件 syscall 下划线 64.c 里面也定义了 syscall table， 也 include 了这个头文件。一 include 这个头文件呢就会把刚才那个系统调用号和 sys 下划线系统调用也放在这个列表里面去。好了，这些内容就差不多了。系统调用的过程其实还是很复杂的，如果加上上一届内核态和用户态的切换模式就更加复杂了。这里呢我们重点分析64位的系统调用，我将整个过程完整画了一张图帮你总结整理一下，最后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请根据这一节的分析看一下 open 这个系统调用相关的文件都有哪些，在每个文件里面都做了些什么。如果你要自己实现一个系统调用，能不能照着 open 来一个呢？欢迎你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